欢迎翻到嚟我嘅 podcast《Teacher for Science》，A.K.A. 语音赛展开悄悄话。耶！啱啱听完 intro 嘅音乐有冇好有气氛咁样咧？冇错啦，咁今日咧就系2月12号，系大年初一啦。咁新年农历新年系一个我由细到大都好中意嘅节日之一啦。其实我净系得两个节日我好中意嘅啫，就系圣诞节同埋新年。咁分别系一个即系东方同埋西方人大家都好重视嘅节日啦，咁样。咁但系咧，今日讲起呢个话题，我就有少少有啲少少 sad 咁样啦，有少少有少少失望，系咪应该咁样讲咧？就系、是、因为而家咧已经越嚟越冇以前咁有氣氛咯，即係我好記得我細細個嘅時候係好期待新年嘅來臨啦，即係會由係年廿八就開始倒數到初一，跟住真係去拜年啊、鬥利是啊咁樣，係以前係有會去好多唔同朋友嘅屋企去拜年啊咁樣，嗰成個氣氛係好好咯，但係我唔知係除咗人大咗啦，即係嗰個你同你朋友嗰個 connection 冇，即係唔會再成日見咁多之外啦。可能大家都去咗唔同地方啊，所以冇得再聚埋一齊啊。定係可能我自己都係嚟咗外國，咁外國個氣氛自然就冇咁濃啦。咁所以新年係一年比一年更加嗰個氣氛更加淡咯。我今年係直情冇試過喺，即係未去到大年初一呢一日，我都未喺Instagram 啊、Facebook 啊呢啲平台上面，或者電視啊，有睇到人哋講話咩牛年嘅嘢咯，係可能因為以前成日開住電視，電視會賣廣告啦，講啊新年會點樣點樣點樣，但係而家係冇嘅咯。我係今日大年初一，我去睇撳電話，我先至見到大家開始去 po 一啲公開説話咁樣，所以我係覺得係嗰個氣氛係差咗好多咁樣。咁我好記得咧，以前細個我冇話我細個時候好興奮，會倒數嘅，就係、是、每一年都係由年廿八開始正式啟動呢個新春嘅氣氛啦。我記得嗰陣時係學校通常係放假，就係由年廿八開始放咁樣嘅。年廿八就係洗邋遢啦，大家一定係大掃除咁樣。我都會喺嗰一日真係象徵式咁樣執下間房咁樣。我好記得我媽咪咧係一個習慣，就係年廿八咧佢就會將屋企掃一次啦，跟住拖一次，跟住佢就會將個掃把咧，佢會攞個膠袋包住佢，跟住將佢放喺我哋嗰一層嘅後樓梯嗰度咁樣。佢會寫低嗰個掃把係。係邊一户咁樣嘅，咁但係都即係冇人攞嘅，但係佢就會一路放出去啦咁樣，咁我有一次問佢，佢就話因為即係我知道新年你過可能過咗年廿八之後，或者你大年初一掃地係唔好嘅象徵啦咁樣，但係佢就話咁係唔夠嘅，你要放離開你屋企，你屋企係唔可以有掃把呢樣嘢，咁樣先至會係一個好嘅好嘅意頭咁樣啦。好啦，咁過咗年廿八之後咧，就係、是、年廿九、年30晚啦。咁呢2日我都會係即係可能去行下花市啊，咁樣同朋友行下花市啦。跟住我屋企人嘅生意都忙嘅，咁我成日都會呢2日去幫佢哋手咁樣啦。跟住年30晚嗰晚，我話係就算同朋友去玩都好啦，咁我都會趕翻嚟屋企嘅，咁幫我屋企人收鋪啦，跟住然之後我哋就會同我爹哋同我媽咪，我哋三個去食一個團年飯，係我哋自己屋企人嘅團年飯，即係得我哋三個人嘅團年飯啦。我記得通常我哋會去打邊爐啦，我好中意打邊爐，跟住我媽都會可能佢自己煮，或者可能我哋夜晚出去打邊爐咁樣。跟住打邊爐咧就會去我屋企樓下有個花市嘅，跟住就會去嗰度行下花市咁樣買下花啊。細個會一定會買嗰個氫氣球啦，勁中意，小朋友一定會買嗰個，好貴啦，但係係一定會每一年都買一個咁樣，因為我每一次都好開心啦，會綁佢喺床頭咁樣，跟住就睇住佢由一個好充滿氣嘅氣球之後，去到大概過咗1個月到啦，跟住就會謝咗咁樣，但係每年都會買一個，係一定小朋友一定會做。咁好啦，跟住就到大年初一啦，就一定係朝頭早瞓醒就同阿爸阿媽拜年，跟住 就先抌佢哋一封利是咁樣，跟住就會唔記得講，係啦，我年29年三十晚就會可以剪頭髮嘅就剪頭髮，洗頭嘅洗頭，跟住然之後買新衫啦，買新鞋咁樣，一定係跟住就係準備大年初一嗰日著到好市正好靚咁樣去鬥利是，係啦，我記得大年初一就係會去大家一齊去阿嫲屋企嗰度拜年啦，所有親戚全部都到晒，哇係勁逼咁樣嗰間屋，跟住然之後大家可能食。煎蘿蔔糕啊，跟住食其他嗰啲新年嘅小食啊，咁樣跟住就會開始，好似通常係過咗12點之後咧，所有人就會即刻會無啦啦，嗰啲長輩就會拎咗一沓利是出嚟，跟住就全世界開始鬥利是咁樣。鬥完利是之後，我哋就好中意打麻雀啦，細個玩魚蝦蟹啦咁樣，呢啲係小朋友賺錢嘅方式啫。除咗利是之外，再賺多啲零用錢嘅方式就係、是、我屋企就係玩魚蝦蟹咁樣。咁我細個就好開心，好中意咁樣玩。玩到可能大概晏晝多啲咧，我記得我屋企就會去黃大仙啊，黃大仙嗰度拜神啊，唔知裝香啊，定唔知要做啲咩咁樣。跟住夜晚我哋就會再去食齋咁樣，咁就大概咁樣咯。跟住然之後可能食完齋之後，我哋會翻屋企繼續打牌啊，繼續賭錢，繼續玩咁樣，咁就過咗個大年初一啦。跟住年初二咧就係、是、我記得係年初二先食開年飯嘅，我屋企個。自己屋企嘅習俗啦，就係、是、年初二先食開年飯嘅，跟住食開年飯就係食盤菜啦，跟住食完盤菜之後又重複，又係賭錢啊、玩啊咁樣，係好有氣氛嘅。咁成件事就開即係玩完呢啲年初一係最忙噶啦，跟住就開始就出去拜年咁樣，每一日都會去唔同嘅屋企人嗰度拜年咁樣，持續到好似係。初六、初七、初八咁樣呢啲日子咁樣，我仲記得嗰陣時係已經咁有氣氛咧，就係、是、因為你屋企成日都會開咗電視，跟住個電視咧係一定會播嗰啲新春廣告啊，嗰啲咩美元發財，祝你咩咩咩發財咁樣咧，你一定會每一年都聽住個廣告啊，跟住然之後係一定嗰啲廣告咧係個 background music 就係嗰啲新春嗰啲燒炮仗嗰啲咁樣嘅聲音，咁所以係好有氣氛嘅咁。而家我喺外國啦，就完全唔會聽到啲聲音，咁所以就變咗氣氛好差咁樣。係啦，嗰陣時係，同埋嗰陣時咧好開心，就係你新年有得放大假咯。我哋新年係放到好似初十咁樣先翻學噶嘛。我而家係冇得放假噶，我而家係即係外國係唔會有新年假咁樣啦。跟住但係外國有個叫做 Spring Break 咯，我唔知點解佢哋會有一個咁樣 Spring Break 嘅，我唔知個來源係點樣啦，但係每年都會有嘅，大概係1至2個禮拜咁樣啦。但係 Spring Break 緊隨而嚟嘅就係 Midterm 咁樣，咁所以其實我係冇得休息噶啦，冇錯。咁係啦，氣氛就係咁樣淡薄咗好多啦，咁樣。其實咧，我18年嘅時候係有同 Michael 翻過香港過新年嘅，咁但係其實個氣氛已經係差過以前好多噶啦，已經因為我唔知係咪因為可能個人大咗啦，其實我同我啲堂哥啊、堂姐、表哥、表姐嗰啲全部，我同佢哋嘅年齡層咧係最近係差7年咯。咁樣，咁所以其實你話再大咗嗰陣時，其實你可能係可能有個代溝喺度，或者你大家做緊嘅嘢唔係好正常，即係唔係好正常，唔係好一致咁樣啦，所以就會少咗溝通咯，咁樣，所以氣氛都冇咁好，唔係好似小朋友咁樣咧，你中意講咩講咩咁樣，即係大家同埋嗰而家個年代就係有電話咧，即係大家我可能。鬥完利是就喺度撳電話咁樣，就唔會好似以前咁啊！我哋即係玩啲遊戲出嚟玩咁樣咯，係啦。好啦，咁雖然我喺加拿大而家係冇得慶祝新年啦，同埋尤其是今年 Covid，大家都應該冇乜機會可以去慶祝噶啦。不過新年願望都可以許下一啲新年願望嘅。咁我希望牛年我第一件事想要嘅咧，就係疫情唔該盡快結束，係消失好嘛？我諗呢個係所有人上年嘅生日願望啦，新年願望啦，咩願望都好啦，總之就係 Covid 唔該快啲離去，係啦。其實我最主要係我好想翻香港，我同 Michael 都好想翻香港，係。我哋係通常 每一年或者一年半就翻去一次咁樣，即係起碼即係唔會喺留喺加拿大可能超過兩年都唔翻去咁樣，係啦。咁今次就真係其實我對上次翻去係2019年嘅聖誕，係啦，2019年嘅聖誕就翻咗去嘅。不過我唔知道我就好想翻香港咯，而家都應該差唔多一年多啲啦，係咪？咁我都好想翻去。本身係因為我上年我畢業禮啦，但係因為疫情咁就冇進行到啦。咁本身 plan 好咗係我爹哋媽咪同 Michael 爹哋媽咪都會一齊過嚟加拿大玩咁樣嘅。咁但係因為 cancel 咗，咁佢哋冇嚟到啦咁樣。所以而家個問題就係、是，即係我哋大家無論我翻香港定佢哋過嚟都好麻煩啦咁樣。所以就真係拜託疫情唔該快啲結束，冇錯。第二咧。要求的就是健康啦，健康一定是所有人都想要的，无论是不要得到肺炎又好什么都好，最后个人健健康康呢，那我就觉得最好。以前呢小时候呢你是不会祈求健康这些愿望，小时候一定是、我要考第一，或者我要买多些玩具，我要吃好东西样，但是人越大呢，可能我现在开始进行一些养生的想法，有些养生的想法就希望身体健康，是啦。那同埋祈求學業啦，學業進步，唔使進步噶啦，其實保持翻而家咁就得噶。我想學業可以順利啦，快啲讀完，係啦。啊，其實我已經讀咗好多年書啦。講真的，係我記得嗰陣時三四歲讀幼稚園係咪？讀到我而家23歲，讀咗20年書，我覺得讀夠噶啦。我希望讀埋今年，讀到去今年年底就畢業，就唔好再讀書啦。拜託拜託，係啦。跟住冇咯，其他即係例如你話財運啊、事業啊、感情呢啲，我都冇乜特別嘅祈求啦，就係順順利利啊，其實無風無浪咁我就好滿足噶啦，係啦。最近咧有一個諗法就係、是、其實我都同 Michael 傾過嘅，就可能係成家立室呢件事啦。不過我覺得喺而家呢個年齡，其實唔係話早，唔係話遲，不過即係我哋都有共識嘅，都有諗過咁樣。不過我覺得你去買一層樓啊，去成家其實係幾奢侈嘅。即係如果我有錢，我儲錢嘅話，我會想報答咗我爹哋媽咪先啦。因為其實佢哋真係好辛苦，我讀書讀咗20年，佢哋就供咗我20年咁樣。咁所以我覺得，如果我真係賺到一筆錢啦，儲到一筆錢嘅話，無論係即係如果我有能力去買層樓嘅話，咁我覺得可能我會同佢哋 share 咁樣咯，都算係一個報答佢哋嘅方式咁樣，冇錯啦。係啦，咁以上咧就我嘅新年願望啦。咁唔知你哋嘅新年願望係咩咧？咁希望無論大家許咩願望都好，都希望你哋願望成真啦，而且牛年行大運，大吉大利，恭喜恭喜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